会登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。陶杰、梁文道、叶任聪，光明顶。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。 欢迎收听金明光明顶，今晚的话题叫做糖水糖鱼滚繁荣。听到你都知道讲乜啦，呢个系论自由行之文化经济影响。今晚除咗小弟陶杰咧系斟下茶啊，系抹下凳之外咧，就仲有咧呢、這个商台高层嘅梁文道。 哇，我个人意见嚟嘅喎呢度啊，陶杰。 资深学者冇个人身份嘅，同埋资深学者。 我一啲都唔资深。 岭南大学啊，你真系吹得劲喎、啊！你 文化研究系嘅叶任聪。咁另外仲有係由湛江杨监制。 哇，喺监制都出名。 係啦，因为呢啲题目呢讲到中港关系有少少敏感。一定要有把遮。即係都係有问责。 你知道有冇嘢呀真 係。咁点解今日讲呢个糖水糖鱼滚繁荣呢，而家搞到自由行啦，非常之好啦，好世界啦。大陸的遊客咧落嚟掃貨啦，掃樓、掃珠寶、掃錶，掃呢、這個魚翅鮑魚啦，咁市面相當之繁榮咁講喎。咁新任財政司阿唐唐咧就笑騎騎啦，咁好似腳頭都唔錯。咁不過咧，即係唔知點解，即係呢個世界咧硬係有啲咧，即係親中亂港分子咧。即系咁又睇唔过眼，又话呢啲咧系糖水滚糖鱼，又话呢啲咧，又话呢啲繁荣系虚火，一阵又话咧，旅游业带嚟嘅国民生产总值不过6%系帮唔到，一啲又话咧系唔系长久计，即系系令人觉得人哋开紧 party 好开心，都有人泼下冷水，所以我今晚想咧问下呢两位智者。这个所谓自由行对香港的冲击是几多啦？叶任聪，咁你对大陆呢个民工现象、盲流现象有少少研究心得嘅，听讲你而家眼见而家成班啊呢个国内游客嘘嘘声落嚟扫货，系咪百感交集咁咧？ 我自己，因为我自己本身自己都系做一啲有关民工嘅研究啦，咁我其实觉得成件事咧，我觉得香港人一般嘅睇法就系从经济角度，即系话因为我哋而家要搵钱， 咁梗系经济压力， 系啦，我哋要搵钱，所以我哋就，于是我哋谂下，咁佢嚟咗之后咧，搵到钱啦，我哋要谂嘅问题就系、是，我又觉得其实如果我哋将个问题摆翻另一个处境嚟睇，譬如举例子啦，香港其实一路以嚟，香港市民咧就觉得自己都好爱国噶嘛，系嘛， 系啊， 即系爱国兼爱民主嘅， 系嘛，尤其系我咯。 咁事实上，其实即系旅游嘅自由啊，或者系流动嘅自由啊，即系周围去嘅自由，其实呢个都系一个人嘅公民权嚟嘅。咁我觉得呢样嘢其实系可以讲话，从呢个角度嚟睇，就话其实系一个进步嚟嘅，即系话有嗰个咁嘅权利可以去。而家佢去嘅地方系咩？去自己国家在内嘅，只不过系一国两制里面另一个制啫。不过但系都一国噶嘛。 咁样啊，应该多谢董特首啊。原来解放全国人民嘅就唔系毛泽东、啊，系董建华、 啊。咁啊，谈唔上解放嘅。 仲唔系解放？喂，而家系拎起个箧，系中意川州过省，可以落嚟香港 就 以往 唔得。所有人都系啦。 邓小平咧就将佢集挤喺个一国两制嘅另一制嘅笼度。如果唔系我哋阿董咁嘅政绩啊，咁嘅政绩，点、可以解放晒全国咁多省市，以北京、上海为首，令到佢哋免签？可以个人孭包袱就落嚟咧？ 我就唔系话 呢个好伟大成就嚟噶， 咁而话冇作用，我就话，但系我就觉得叫解放咧，就好似话太过分，因为你至少以前有一样有程序落嚟啦。另一方面就系而家都唔系所有人都落到嚟噶嘛，系咪？咁我谂呢、這个即系未得谈到上解放，但系我觉得可以讲系一进步嚟噶。 而家代到少少钱，你购买张单程飞100多蚊人民币落到嚟噶啦。 不过咁 落嚟乞食都得噶，落嚟10方都得噶，点解落？ 但系我哋都知道，而家净系针对几个省份，即系首先广东省啦、北京市、上海市啦，咁仲未普及到全中国。我反而觉得个问题应该咁样睇啊， 系 就系、是、自由行呢样嘢。唔系问佢俾我哋带嚟几多好处咁简单，我哋都好关心啦呢样嘢，当然有冇着数攞啦。但系问题另一方面都要谂嘅就系，点解咁迟先有自由行呢？我意思就系话， 點解同樣喺一個國家入面，而呢個國家入面有一啲嘅公民，佢係冇辦法，好似頭先任聰所講啊，自由移動去呢個國家嘅另一個城市咧？嗱，呢個就牽涉到所謂一國兩制啦。咁啊，呢個一國兩制，我哋話係一個偉大嘅發明啦。但其實我哋而家從自由行角度睇，原來一國兩制呢個偉大發明咧，係限制咗中國同自由同埋香港之間嘅好多嘅關係嘅。 咁即係點啊？ 咁即係話 你反對一國兩制啦，係嘛？ 講唔上，不過我覺得一國兩制呢樣嘢咧，原來咧係一個內在矛盾嘅。佢內在矛盾喺邊度咧？就係話佢好多時咧係建立喺就歧視緊中國人嘅。 So what？ 係啊， 歧視緊內地人嘅。 鄧小 平嘅香港人就高等過內地人。咁啊，香港呢個地方好好嘅，好乾淨，好企理嘅，就唔俾你啲中國自己嘅同胞落嚟嘅。系嘛？ 呢啲咧，各位听众，你哋识听呢啲叫曲线反中啊！你而家喺度咧，好阴湿咁咧， 我你真系好阴湿。 攻击嘅呢度，我一定要亲中。我要向你哋两个咧重申，邓小平嘅国家政策。 好啊，好啊。 中央不给，国家不给香港一文钱。 系啊。 啊，唔派唔放人落嚟、啊，你哋自己搞掂。一国两制就系话，邓小平、江泽民俾张圣旨嚟。 嗯 啊、你不要理我們這頭的人沒有什麼自由，不可以來，你可以上來賺食， 是的，我們不公平，我們可以上來，他們不下來，這 個是中國國情、 欸、但我提要就是大陸的人來， 你不能夠呢，不能夠用西方的人權平等， 是的，之前都已經不下來了，你想想是不是、 啊， 一国两制之前 系殖民地啊嘛， 唔可落嚟噶啦， 英国领导嘛，佢唔俾你落嚟天公地道噶。咁而家你话梁文道话一支旗吓，点解嗰边唔落得嚟？而家就话俾你听，邓小平话唔落得就唔落得，系、嘛？嗱、啊，仲有啊，我话咧，而家呢个自由行有问题噶、 嗯， 除咗违反一国两制咧， 以为你咁讲讲到好似董建华系违反咗邓小平意愿， 仲违反埋咧呢个叫做基本法第109条。因為我 講 咧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提供適當的經濟和法律環境，以保持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。而家你保持唔到啦，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啊，唔係話叫你保持一個叫中國內地旅遊中心啊，你保持唔到啦，咁先要糖水滾糖魚，先要懇求大陸放中央放啲旅遊嗰啲水落嚟喎， 仲要 CIPA 嚇 啊！因為 CIPA 你已經搞到已經違反啦，我覺得你已經對鄧小平應該有所欠愧至啱喎，係嘛？有啲問題喎、啊、今晚嘅開放熱線嘅傳真就係23390209，歡迎咧聽眾咧嚇嗱廣發英雄帖，歡迎聽眾就呢個自由行問題咧多多交流，傳真號碼23390209。 指点江山，笑傲江湖。陶杰、梁文道、叶任聪，光明顶。 繁荣是不是有免费的呢？今晚的话题就是讲这个叫做自由行。刚才我讲了基本法第109条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提供适当的经济环境，保持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。你一早保持不到，保持得到就不会说要将香港打造为一个亚洲国际城市。亚洲的，因为你已经褪晒位了。喂，系咪喂？即系所以嗰啲倒董反董嗰啲系低智啊！你净系睇呢个109条已经可以啊！拎到去上诉庭、终审庭，请啲法官解，睇下呢个政府有冇违反基本法啊！啊，我唔知啦。仲有你话自由行咧，本来冇错，但问题而家成个政府咧，而家啊，系靠晒游客嚟到泵水，第二啲冇噶喎。你话大陆未有嘢推出啊？可能迟啲啊，但系而家冇啊。点搞啊？仲有啊，六个月前董建华话要吩咐梁锦松系全力推动经济转型，而家又六个月啦，经济转型去咗边啊？知识型经济高科技咧，又冇咯、啊。喂，你而家个任期有几多个六个月啊？请问，仲、有、你而家嗰班落嚟扫货，系咪益到香港人咧？我话俾你听，酒店、飲食、零售得三个行业所谓受惠。但望清楚，益啲系咩咧？系多几个暂时嘅打工就业机会。点解？因为嗰啲老细唔系蠢嘅，佢冇死错人嘅。 佢而家老虎都要观望下先，所以佢而家请啲伙计侍应，好多系计周身，甚至系时薪噶。 嗯， 跟住你系冇安全感噶，佢用乜要又俾多笔遣散费你？ 系啊，啱啊。 仲有咧，系铺租嗰度咧就旺咗。咁但系咧，你嗰啲大陆客落到嚟扫货咧，扫嗰啲外国货，啲新型嘅手提电话，系北欧嘅嗰啲手提电话制造商赚咗， 其实好多系喺大陆做嘅， 同埋喺大陆 做 嘅，同埋嗰阵代理香港嘅买板， 水滚塘鱼啦，所以 香港嘅呢个外国货买板喺大陆设厂嘅嗰班友赚第二大针， 北欧设计，大陆生产，香港零售，卖翻俾大陆游客， 卖翻俾大陆游客， 系啦， 呢个就等于十九世纪英国佬搵印度佬笨， 系。 就喺印度攞咗你嗰啲棉，滴翻去咧曼彻斯特同埋兰 成恤衫， 吓、 啊、 用佢个机械加工做成恤衫， 再卖翻去 贵价卖翻加尔各答俾印度佬，呢、這个有咩分别啫？根本糖水滚行于兜一转，揾翻自己人笨啫嘛。你觉得好好景咩？我觉得唔系、啊。 同埋仲有一样嘢，又要拨下冷水。我觉得呢一排咧，即系大家又觉得啊，市面好旺啊，同埋啲报纸先得意。我觉得最近睇报纸咧，你觉唔觉啊？写到个哇，有人落嚟买楼、啊， 一买四层添。 系啊，一买四层，咦？乜唔系揸六千蚊买落嚟买咩楼 啊？买多啲啊！你买我放啊！等你同我接埋。 我哋永远都要记住一样嘢，新闻咧，你既然上得新闻嘅嘢， 头版头条， 头版头条。即系表示好少发生啦，系咪先？你如果个个都落嚟买楼嘅，就唔会上新闻啦。 呢个咧叫连环奸杀， 得一两个就吹到咩咁？ 呢个叫连环奸杀新闻理论。终于有一日，如果有一日个报纸嘅标题话呢个狂汉连环奸杀十名妇女咧，呢个即系指全香港六百万人只系得一个啫， 系 唔系六唔系三百万男人人人强奸杀十个？所以咧，同理。啲报纸大卖话大陆游客扫货连买四豪宅，呢个都一单 case 咁多，所以成为头条。如果个个都系咁，都唔系新闻啦。 啱啊， 穿金戴银点系新闻？ 系啊， 我听嗰啲人讲咪即系啲旅行团落嚟嗰啲导游，一买买十个饭盒，每个饭盒五银嘢，点解啊？因为嗰班大陆团来自四川，人人将嗰、那个。一个火锅汤底擎埋一嚿，摆落个胶塑胶袋袋落嚟，踎喺个酒店度咧就买 开翻热佢， 开翻热佢就争咧就争壳白饭啫，开餐咁咧呢、這个咪香港旅游得意咯？哇，呢、這个完全合理啊！香港人嗰阵时去巴黎、伦敦参加团，都系带个火水炉整个公仔面，踎喺个酒店度录公仔面噶，唔会走去巴黎丽池餐厅啊边个带飞。啊！生前最后晚餐嗰间噶，唔会噶，最多一斤。如果唔系就唐人街噶、 嗯， 所以呢个系咪得益咧？呢、這个我都有少少怀疑。欢迎嗰啲业界啊、饮食人士嚟反映下真相啊！传真号码23390209。 不过咧，我觉得咧，你头先讲到呢样嘢，陶杰，即系你话香港系唔系一个而家好得益咧？即系旅游业咁样，讲到譬如中国游客落到嚟，系咪就系譬如话成团人？住喺酒店度就带住自己带嚟嘅罐头，又叫个导游唔该你落去楼下嗰间大乜乜，同我买廿盒白饭上嚟，跟住我喺度开餐。喂，其实呢个显示一个问题，而家中国最有钱嘅中产游客去边咧？ 我话你听去边 咧？即系佢哋其实未必嚟香港噶啦， 已 经 识去徐志摩笔下嘅翡冷翠啊！ 吓 吓兼啊呢个意大利嘅热那啊，一冷一热啊！仲有人哋识去尼亚拉瓜睇大瀑布，同埋纠正你，唔系叫尼加拉加瓜，系叫尼亚加拉大瀑布啦、啊。去三藩市睇金门桥啦、啊，最渣嗰个都识得去布吉岛揼骨啦、啊，系、 嗯、 嘛？嚟呢度系见识一铺噶咋？ 因为咧好多时最近我哋发现咧大陆嘅一啲出版啊，即系大陆好多旅游指南咧，而家越出越多嘛。 系啊， 有啲旅游业。 咁你睇下人哋旅游指南系咩目的地啊？ 你都知道佢哋去边嘅。即系譬如我发觉大陆好多旅游杂志咧， 系啊， 香港系唔系点睇噶？即系嚟香港系好唔兴噶啦。 光明顶陶杰、梁文道、叶锦聪喺一阵之后休息嘅时候再继续。